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补充的弱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目前呢，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南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还有莲花池西路进京方向南沙窝桥到莲花桥全线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芦苇沟路段呢，苇沟路段是车流量大的，希望大家在路上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各位都起床了啊。我知道虽然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老板在呼唤你们，公司在呼叫你们， 年终奖也在呼叫你们。 那个已经呼叫完了应该哦，那个、 是咱们单位 就明年了哈哈啊，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啊，咱们在路上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啊我们会跟大家一会儿讲到一条奇闻异事啊，说到有一位猎人出去打猎，然后呢看到了，就是打到了一只大雁， 哎呦不错，挺好。 结果就没想到这大雁，你别忘了，你把它给打下来了，它得下来呀。 对呀， 哎，结果大雁在掉下来的过程当中呢，就砸中了这名猎人的头。 哎呦呵， 好，这个猎人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 啊， 自己除了知道自己是谁以外，别的几乎都记不得， 就是因为外力的突然的袭击，导致他记忆失去了一部分。 对，你想想，你别说一大雁，你要从天上掉下一个花生豆来， 花生豆， 对对，砰砸你头上， 那我张嘴接着呗。 那喝，哎呦我、啊、天哪！我跟你说，那咱直接， 真香 哎呀喂， 好吃。 那我跟你要一张嘴，就真能从噗，哎，就直接省略，直接省略了消化的过程。你别想，他从高空下来， 哦， 是吧？ 重力加速度， 哎呀， 我这物理学的呀。 哎呀，这当然我们这不知道啊，这个重力。 加速度到底是一颗花生从天上掉下来，到底会是什么情形？ 啊、 这个我们听众当中确实有很多专家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是， 当然说一只大雁掉下来，那肯定是砸得够呛。 那大雁个儿大呀。 啊、哦，对。然后呢，这哥们就失忆了。 啊， 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想通过这个新闻，我们聊一聊记忆的这个话题。 好啊， 咱们说一说啊，如果。有的时候电视剧当中经常也会演那个失忆嘛， 必须有的梗，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有的梗啊，就是失忆。如果说你可能马上要失忆了，然后呢，只让你选择保留一段记忆，你选择留哪一段记忆？ 哎，你这话题不就是前不久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叫《记忆大师》，黄渤演的？他就是先把自己的某一段记忆给抽离出来，然后储存起来，然后等到过后，如果你愿意恢复它，他再给你打一针，然后这段记忆又恢复了， 又给输入进来了。 哎，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哎，如果我们是这样，你会失掉所有记忆啊？ 啊， 你只留一段记忆， 只留一段。 哎，保存下来这一段记忆，你想保存哪一段的记忆？比如说你可以说是哪个年龄段到哪年龄段发生的哪件事情，对吧？你特别这段时间 为什么要保留， 对对对对，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保留，对吧？磊哥，你 我这么天真无邪，保留哪一段都是无所谓的， 不是， 都是人间的幸事。 不对、啊，其实是你应该从小到大到现在就一直没有保留过什么记忆吧？ 我是鱼啊，我是， 你到现在也没有。那我问你，磊磊、 啊， 磊哥，我问你，这个嫂子生日那天， 3月20号，张嘴就来，这简单。某某经过我就不说了。 啊、哦，3月20号，3月20号什么星？双鱼。 不，对，是啊。 哦， 就别说，不讨论这事儿了就。 啊，对对对， 啊， 这是年轻人经常玩一种小游戏。 对呀，对呀，对呀。 对，啊、那个阿姨是什么时候生日？ 阿姨。我妈是吧？ 对， 10月20号啊！ 你反应迟钝了，你反应迟钝了，不如嫂子反应的快。哎，这真的是 我告诉你，娶 了 媳妇儿忘妈呀！我就是 讲， 我就典型的这种货色， 我都替。行，你这个承认态度，承认错误的态度不错啊。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如果让您保留一段记忆，您想要保留哪段记忆，为什么，然后其他的会失掉哦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本周四是小年，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 嗯，还有2018年春运10名旅客物品全覆盖式安检。 预计春节期间呢，本市收费公路日均的交通量比去年增长11%。 还有2018电视剧开年的一些现象，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的消息啊。市交管局发布消息说，因为近期呢春运的影响，北京市各交通场站周边和城际高速车流量将有所增多，工作日的晚高峰交通压力突出，那大型商圈、批发市场和超市也将成为交通的热点。 嗯， 交管部门也预计了今年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周边交通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近期机场高速进城方向全天持续车多，出城方向从早上八点钟到10点钟，下午14点到20点呈现出这个周期性通行高峰啊。 对，最近呢是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特别的堵，很多的朋友呢要离开北京回家过年了，咱们一定要注意路上安全哈。 哎， 那么春运开始之后呢，工作日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有所好转，高峰时间呢从早上起来的7点半左右开始，预计呢本周东三环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蔡胡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域等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 与此同时呢，工作日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有所增加的，高峰时间是18时至19时啊。预计本周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远通桥、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北路等路段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本周四小年和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啊。 哇，本周四就是小年了，腊月23了， 哎呦， 糖瓜粘呐，关东糖我们啃起来呀， 就离着年越来越近了啊。 是，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嗯， 前天呢，位于复兴门和建国门的彩虹门，新版的彩虹门已经是安装完成了，预计很快就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亮灯。那么从2017年的12月25号开始，经过60多天的精心施工，建设单位顺利完成了新版的彩虹门的安装工作，等到这个验收之后啊，就能重新的亮灯。那么新建成的彩虹门呢，采取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外观还沿袭了老样式，但是这个灯具啊，由原来的霓虹灯改成了节能的 LED 灯，所以呢，除了彩虹的图案之外，还可以配合节日主题演示一些新的动画图案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地铁12号线已经进入到了主体施工的关键年，预计2019年底主体完工。线路东部主要位于北三环，线路东端衔接东坝、九仙桥两个区域啊。地铁12号线的换乘站达到了这个15座，是轨道路网当中换乘站最多的线路，与既有的线路的换乘时间在5到7分钟之间啊。 嗯，还是很方便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交通出行。2月1号呢，北京春运已经是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从2月1号开始，儿研所专线用车陆续从考斯特变成了经典款的6米的小黄蜂。在东四十条车场，崭新的小黄蜂已经是到位了。那么2017年全年，儿研所专线一卡通刷卡量高达 21.4 万，单程票的购买1万多人，客流量超过了一般的专线车辆。这条线啊，365天全年无休，春节告诉大家也是照常提供服务。当然我们是希望您去的越少越好了啊。 嗯，对。磊磊，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小黄蜂是什么汽车？ 我估计是不是就是跟那个大黄蜂，变形金刚里那个大的黄蜂相对而言的呀？ 你少来。小黄蜂啊，人家 不可能是小摩托吧？ 那肯定不是小摩托， 是吧？ 对对对， 比考斯特都大。考斯特能装几个人？11个。 哦，你知道考斯特是什么？ 考斯特好像是14个，现成14人， 哦， 加司机，一个中型面包。 哇，这小黄蜂是什么的？6米， 哇， 6米长啊！我们倒是这个有知道这个照片的，也给我们发过来。 那还可以不长啊？ 嗯，这个也是专线用车， 哦， 啊，小黄蜂啊。 嗯， 来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市交通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北京市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方法》及相关的技术文件啊。根据文件要求呢，自动驾驶车辆速度限制在每小时60公里以内， 哦， 而且经过考核，未达到80分的车辆将无法通过测试。与普通车辆类似，自动车辆呢需具备识别交通标志，而且服从交通指挥人员管理的能力。 嗯 啊， 嗯， 这个自动车辆就比如说前面有一交警指挥， 嗯 啊，你别走啊，停下来， 他 还得能认出来。 哇，哦，这要求好高。 其实这应该说是自动驾驶车上一定是有人的 啊， 我是这么， 只不过就是他不操控这个车，基本上不管。嗯， 对对对，啊，你肯定不能没人嘛， 是是是 吧？啊，另外，所以以后如果再看到前面有人一直在压车的话，您就别滴滴了，很可能那是自动驾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些这个民生和热点的消息啊。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的是，假如让你要失忆了， 嗯， 是吧？ 嗯， 然后呢，只让你保留一段记忆，你会保留哪段记忆？你为什么要保留这段记忆？ 对，说说理由哈。 嗯， 好了，北京时间的7:43:25，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狂奔在路上？ 地图，没有终点的旅途，谁人站在沙漠对我微笑 say hello， 一望无际的公路，一个人享受孤独，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 哎，这个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很多听众在给我们介绍小黄蜂啊，陈小兔，尤其陈小兔，这个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啊、一看就是这个停在他前面这辆就是一辆小黄蜂啊，真的是。小松树也说了啊，这个小黄蜂更小，而研所车门前的车比较多，所以呢小车比较灵活， 那就进出方便， 哎， 就拉的人其实也不少，也得十几个人， 对，但是他的车型更小，这就更方便了啊。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咱们聊一聊，说一说这个如果让您保留一段记忆啊，您会留哪段记忆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Cassie 就说了，要保留和父母老婆孩子一起出游的一段记忆、 哦、 随便哪一次都行、这样啊，我即使真的失忆了、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几个人、记得他们，忘了别的又何妨。 哎呀，我天哪， 特别的感人啊， 父母老婆孩子都在听节目吧、哎，我问你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出去一起玩啊、出游很容易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你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有争执过吗？ 特别和谐，和谐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哎呦，无非就是酒店定了又不去，是吧，租了车然后就把车撇在那儿又不开，说怕危险、里里的外外好几千块钱全都扔那，我不生气、我可开心。 哎呀，磊磊你哭啥，反正那钱也从来你都没见过、你也没管过，好像说跟花的你的钱似的。 那也是从我卡转出去，我心疼。 那你也是挣的是吧？啊， 对呀、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位波波先生说了 啊， 如果让我留啊，那我肯定就是留我自己的个人介绍啊。 哦， 要是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也太痛苦了。 我觉得有时候就应该忘记自己，干嘛非记得自己个儿是谁？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让你失忆的话、你记住别的，然后把自己是谁就忘掉了。 对呀、 您是。 我是全新的我呀！ 哎呦， 你要忘记之前的我，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 哦， 我告诉你，之前所有的那笔账全勾销啦！ 哎， 跟我没关系的。 你最主要是想不负责任是吧？那我会领那个来，这个是小朋友，这就是你的爸爸， 真的吗？ 来，这有个小朋友，这个是你的爸爸， 这也是我的。 对，哎，那其实你忘掉自己的话，你就不记得你什么时候退休了，这样可以吗？ 啊，我可以去测骨龄啊。 哇，你真的是为了退休你真的是拼了啊。好，哎呦，摩草儿回来了。 回来了。 这摩草儿好几天没见他了吧。 对对对，他出去玩 了。 去海边潜水去了。 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丈摩去潜水了，我以为没带摩草儿啊。 人家两口子还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草儿回来了，说想我没，要是我要是留一段记忆啊，那一定就是记住我妈给我做的好吃的味道。因为上星期出去玩啊，结果可能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我就想我妈做的热汤面简直太香了，什么大餐都比不过呀。 就是 可能是去国外了。 就是中国胃嘛、谁都欺骗不了，就是中国胃是骗不了的。谁都可以欺骗、但是中国胃是骗不了自己的。 就是你出去以后。 对对对。 就是吃别的国家的东西 什么都不行，真的时间一久了就想中国菜，米饭炒菜呀、然后做个面条啊、饺子包子、馄饨，就想这些，真的是。 哎，你逛过这么多国家，你觉得哪个国家的美食你觉得是最难吃的？ 最难吃啊？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得罪人的？ 没有，他们国家总统一般不太听我们节目。你说， 我能说斯里兰卡吗？ 斯里兰卡 就是，如果斯里兰卡确实是有点就是咖喱味太重了，就是说， 它是那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斯里兰卡就。 我总感觉那边是野性比较 奔放的那种， 野性奔放的，所以他们有点， 其实他们很淳朴，和我们外来的朋友很热情，但是他们的这个饮食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粗暴，然后呢，但是呢不符合我的胃，所以这是我唯一一次出过那么多趟，唯一一次带方便面带咸菜的这么一次旅行 哦， 这是唯一一次哦。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咱们聊一聊，如果您要失忆了，让您保留一段记忆，您要保留哪一段记忆，这段记忆里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域将会统一建设园区一卡通，实现办公区内出入智能掌控啊，然后呢综合服务管理和在线支付服务一卡在手，全区通用， 哇， 将行政办公区打造成一个智能卡应用的新型示范区。此外还将推进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向雄安新区延伸覆盖， 太方便了哈。 哎，我就真的觉得这个一般后建起来的这个新城区，它往往是在就是配备了当前最前沿和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 当然了，对，配套更加齐全，更加方便，更加人性化。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热点。2018年春运实行旅客物品全覆盖式的安检了。2018年春运已经是于2月1号开始了，大包小包各种年货成了火车场站里旅客们的标配。但是很多旅客并不知道，或许自己的这个包里啊就有禁止携带上车的违禁品。目前呢，北京各大火车站进站安检都统一实行了旅客物品全覆盖式的安检。那么在这种被查出的违禁品当中，以打火机和易燃气罐类的数量是最多的。 哎，跟大家说一下啊，北京站的安检员在安检当中发现呢，就是女性旅客出门啊喜欢带那个防狼喷雾 哦， 或者是电击器等等这些防身器材。 哦哦哦，有可能一个人在外嘛。 对，但是我是想说，如果您要坐火车的话，您这玩意儿就别带了吧，是吧？我们毕竟 我们 列车上， 我们很安全， 列车上也有乘警，对吧？这个在列车上应该是不会出这个问题。 这 要不您下了站以后您再买一瓶啊，对吧？这个另外的男性乘客偏爱带水果刀 啊、 电击器、打火机、 打火机多、 男女都带电击器。我想知道您这男乘客，您也是怕色狼吗？啊， 就是没有是功夫，你知道吧？就身上就是身上没功夫， 这个有点过分。还有这水果刀 啊， 您这别，一大老爷们那么爱吃水果吗？对吧？ 人家带是为了媳妇儿行吗？为了女朋友 啊、那这个不行，你可以用嘴啃一啃啊，把皮是不是？这样多有爱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咔咔咔咔， 反正就是 来一口啊， 就是简单的，就是跟您说这些东西，您就尽量别带了， 对对对， 要不然带了也是麻烦事儿。 哎， 是吧？ 真是啊。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呢，北京市区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通行时间是2月15号除夕的零时至2月21号初六的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啊。 那么免费通行期间呢，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实行不发卡，但是抬杆放行。ETC 车道呢维持现行不停车的方式通行，免费小型客车的通行费收费额为零，那么缴费车辆正常收费，那么其余的普通车道维持现行零卡交费通行的模式，对小型客车是免费放行的。 据介绍，预计2018年春节假期，北京市高速公路这个日均交通量将可能达到165万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1%，高峰日可能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交通量有望达到190万。 哇， 其实很多人，我就是周围的同事都在那聊、说要不要开车， 就是过年 回家 回家 啊。 但后来想还是算了吧，万一赶不上除夕吃个饺子，在高速公路上是不是陪着交警同志过年，那倒是也挺热闹啊。对，所以呢，这个大家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能不开出去就别开出去了， 对， 很可能变成停车场， 尽量给大家减少一些出行的麻烦哈。 嗯， 今天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是， 哎，说一说如果您会失忆，让您保留一段记忆，您会保留哪段记忆？这段记忆有什么故事呢？ 难道这段记忆还是让您割舍不下、情非得已的吗？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 哎呀，来看看大家的记忆吧，想要留住，最想保留的是哪段记忆？ 嗯， 有一位专业的运动员在听我们的节目。 谁呀？ 橘子老师。 我就爱运动员，我媳妇儿就是。 哎，嫂子是专业运动员是吧？ 当然， 也是退役的是吧？ 当然了， 哦， 原来是山东省队的，但是没进国家队， 哎，我要去查一查，山东省队曾经叫倩倩的啊，我回来查一查。然后那个，我来看一下啊。橘子老师说了，他打小是在北京女子垒球队打球的。那个时候呢，说我和我们队的小伙伴出国比赛，由于对方是澳大利亚队，总共十场比赛我们都赢了。身在国外呀，就感觉自己代表国家非常骄傲， 厉害。 这是我能想起来最美好的记忆。现在都退役了，小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回想起那些年少时候的事。如果让我保留，可能就保留这段记忆， 就太激动了， 太，哎呀， 太成就感了。 对对对， 很骄傲。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微信， 啊， 对不对？跟我们说一说哪段记忆让您最印象深刻。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啊，橘子老师，你头像里的这一位帅哥美女，你这个 就他跟他老公呗， 这个头像是怎么弄的？是手画的吗？还是有专门软件生成啊？ 哦， 好漂亮，我也想要一个。 你自己画一个拍上去呗。 嗯，那很有可能就 但是我 抽象 特别想问一下橘子老师， 嗯， 那你这功夫在身，是不是你老公要是犯了点错误， 嗯， 他要想跑，你就站在原地说，哎，小飞， 哎，不就是那种的，就是来老公站好给我个球， 不用站好，你移动我也能打得着你， 垒球队的啊。 对 啊，这个致敬致敬。来，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嗯， 来看看啊，这位是叫做樱花说了， 嗯， 我和我老公搞对象的日子，那次相约北海公园，我先到了，他还没来，但是一片黑云来了，这时候他跑来了，没说两句雨也下下来了，各自快速回家，就保留这段记忆吧。 哇，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50%即将2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遭遇了重挫，美盘公布的美国一月非农就业数据是好于预期，金价下跌接连失守每盎司1340及每盎司1330两大关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3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望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说一说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啊，缘由呢是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后面有一条这个奇闻异事啊，说有一哥们儿去打雁，打大雁啊，在国外的啊，这个打猎， 对， 然后呢结果打中了一只大雁， 是 啊，这个大雁下来以后呢他也想报个仇啊，我这就是就像玩狼人杀这个猎人一样啊，临死之前我得带走一个啊，然后呢 拉一垫背的、 啊、哎对，这大雁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呢 我撞不死你， 对，就嘣就撞在了这个猎人的头上、 哦、 然后来这个猎人醒过来以后就失忆了 呀， 只记得自己是谁， 我是一只大雁 嘛。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互动的这话题聊的是什么呢、咱们就说一说，如果啊 啊 这个让你保留一段记忆，就是你会失忆， 嗯， 但是你只能保留一段记忆， 哦， 你会保留哪段记忆， 嗯 嗯 然后呢给我们讲讲那段记忆的故事、 哦、 就像刚才我们的有听众互动特别的好，比如说橘子老师， 是是， 他说他要保留的那一段就是比如澳大利亚当时跟澳大利亚打垒球的比赛的一段记忆， 就去境外 对吧、包括刚才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故事，让高磊读的一点都不浪漫的樱花，人家说了他想要保留的哪段记忆呢，是和老公一起在一起搞对象的时候呢相约在北海公园，她先到了、哎，等她老公来，结果老公没来，来了片黑云啊，伴随着她老公驾着一朵黑云来了以后呢就雨也来了啊，所以她觉得那段日子是就那段记忆可能是最美好 最好的时光、 哦、 真的是， 就让我觉得她的这个经历想起来一个叫什么 被偷走那五年，不是 不叫什么，我曾经想过我的梦中情人会驾着五彩祥云来救我， 猪八戒 不是那个大话西游里的那个吗、 哦、 就是她老公是驾着黑云来的、 哦嗯、 好，来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记忆啊开始乱了， 看看你老公有什么作，最近有作什么妖没有啊看看，还有一位这个一旦就说了啊，说我呢想留下的记忆还是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去公园晨练， 嗯嗯， 爸爸教我打球， 嘿， 妈妈在给我照相， 好， 看着我们在晨光中最纯净的开心欢笑，这段记忆 就是跟爸爸妈妈跟亲人在一起的那种感情。 对，你这是概括了，但人家说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 一个场景， 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是多么美的话。 爸爸在说，学好了打太极，以后你老公不听话，你就可以以柔克刚了、 是这样，人家说的，爸爸教的他是打球、 打球、 对，哎呀，别老笑打老公哈， 我是被打怕了呀、 来看看 小雨儿， 嗯， 那要保留的话呀，我就保留第一次见女儿的那一刻。 哦， 我的女儿31周早产，我真够早的， 31周， 对，从出生一直没见过、 哦、 在暖箱里生死未卜， 哎呦， 37天之后平安出院、 哦、 在门口护士抱着我女儿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呀。 哦，那种感觉，37天生完了以后37天 没见呀， 没见到、 那你说这当妈的刚生完了宝贝儿，这一天一天一宿一宿肯定睡不着觉，吃不下喝不下的、睡不着的， 所以这段记忆真的我觉得我们可能能够 能够去想象，但没有办法完全的感受和理解。 是是是，我告诉你，真是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产房门前，就那些哥们儿们，有拿小马扎的，有拿行军床的，居然还有拿把这个帐篷铺过来的，因为确实是一等啊，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几天都有。 哎， 不像我们这个半小时出来，我还没做好准备，我还没酝酿呢。 哦， 宝贝儿来了， 你们家宝宝， 对， 半小时 当运动员就是身体好，身体素质好， 哦， 好嘛，直接使劲把那椅子味儿都给抠下来了。 哦，嫂子一个劲儿跟打乒乓球似的，走你！你儿子来了一个外回旋，走！ 我天呀！ 好， 这俩我谁都惹不起。 来看一看啊，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们关于想要保留的记忆啊，这个。 109说，如果只留一段记忆，当然是小时候住在琉璃厂的大杂院里了。 嗯， 那个时候的北京广安门地区还是一片庄稼地。 哎呦， 院里的街坊邻居就像家人一样哈， 嗯， 人人无戒心，人人都善良。 哦，所以他想 院里头， 他想要把这段记忆保留住啊。 嗯，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哪些朋友要保留的啊？这个1970说了，要说我如果要失忆了的话，除了保留中医知识和实操之外呢，就只有我父母的记忆了。另外我的朋友当中也有专业女垒，不知道刚才那位老师认识不啊？还这还来就交朋友的了啊啊 啊！ 这个他为什么要保留中医知识呢？因为他是这个1970是生病的，然后呢，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觉得如果能够保留这些中医知识是能够给他救命的。 是是是，非常难得的哈，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对对， 哎，好像我们被播间来了一些我们的热心的观众听众朋友。 对对对， 来参观是吧？小朋友们好，早上好，你们辛苦啦，来这么早看我们直播。 你说是，这爸妈也是，你大放假的不让人早点睡，你说不要睡了。 爸妈也喜欢我们是不是，爸爸妈妈们，是吧？还频频点头， 谢谢谢 谢， 谢 谢大家支持我们节目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体育和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欢迎您继续收听。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 咱们来看一看， 来看看苏炳添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太棒了。那么近日呢，在2018年国际田联德国卡尔斯鲁厄室内赛的男子60米争夺当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6秒47的成绩打破了6秒50的亚洲纪录，并且获得了冠军。这是苏炳添继柏林室内赛之后今年连续第二战收获冠军。就当时比赛的场景啊，我看了录像回放，就是一共是8选手， 嗯， 是吧？刨去他还有7， 嗯， 在苏炳添的左手应该有6黑人选手，在他的右手有一位白人选手， 嗯， 那么亚洲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当枪响的那一瞬间，他并不是最冒头的，也就是他的起跑反应速度并不是最快的， 哦， 但是在20到30米，也就是中程过后，他啪的一下就奔出去了。 哎， 你说黑人选手身高马大，腿又那么长， 而且他们的基因包括他们的身体状素质 特别的棒，你知道吗？ 啊， 愣是在那样的左右的围攻夹击之下，他这个苏炳添开始紧倒那个小腿，不就是紧倒他那个大腿。 这大腿小腿都得倒，反正啊啊，对， 就以离弦之箭这速度就冲了过去，然后最后取得了冠军，而且比第二名领先了得有一个身位啊！ 哎呦， 相当厉害， 这就是获胜的优势非常明显。 对呀， 对， 啊， 哎呀，高磊这体育解说简直是太棒了啊！幸亏没让你电视直播解说，你要直播解说，就一激动，好，苏炳添出来了，苏炳添倒小腿，小腿倒小腿，大腿大腿小腿，好。这苏炳添赢了， 苏炳添腿呢？ 来，这个 太开心，太开心了！ 祝贺祝贺苏炳添 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排姑娘 惠若 琪吧。哎呦， 昨天我也看她那个就是退役那个仪式的录像了。前两天呢，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在老家，也就是带引号的老家江苏队的主赛场常州武进体育馆结束举行了她的退役仪式，正式宣布退役。那么在结束了2018年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江苏队与上海队的比拼之后，惠若琪一一拥抱了现场江苏队的队员。那么期间呢，惠若琪一度哽咽，并且表示毕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诞生，惠若琪今天要再出发了。她当年也是这个中国女排的女神嘛，就是 对对对对， 最漂亮的主攻手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她其实在这个16年的时候啊，应该是15年突发心脏病。2016年是里约奥运会嘛，奥运会的周期他已经是为之拼搏了三年，15年的时候突发心脏病，他就觉得他的这个运动生涯要结束了，而且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过这个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他总觉得他的人生是有缺失的。那么经过了一年的调整和恢复，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前，惠若琪奇迹般的站了起来，战胜了病魔，又随队参加了里约奥运会，而且在咱们的郎指的指挥之下，我们中国女排凭借着女排精神一次次的拼搏，到了最后最终是拿下了奥运会的冠军，圆了自己的奥运梦。惠若琪你也是最棒的， 对对对对对， 哎，厉害了， 真的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们在争金夺银， 是是， 但是看不到的是他们背后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对呀， 包括他们的那种运动量，就是是 成人难以企及，而且他们真的退役之后浑身其实都是伤，哎呀， 真的是向所有的运动员们致敬， 致敬致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那就是2018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印度公开赛落幕，中国队拿到了一项冠军，石宇奇在男单决赛里2-0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拿到男单冠军，这是2018年国羽男单的首个冠军。东道主印度队在本次赛事当中是两手空空，印尼队拿到了两项冠军。哎呀，国羽终于又开始感觉有点起色了啊。 对，石宇奇这小伙呢是打球不错，我看过他几场比赛，但是呢感觉就是人有点软，没有那么的霸气，就跟那林丹相比，他缺少了眼中的那种霸气。他也能够软磨硬泡把这个比赛拖入到非常艰难的地步，然后磨垮对手，你知道吗？ 他是韧性可能 韧性强，然后有两次我看他跟这个外国选手打比赛，最后打的他自己都不行了，但是他坚持到最后，他赢了，赢了完了以后，这不双方对手得握手吗？然后人家小伙子石宇奇可能最后是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一头就扎人对手的怀里去了，然后就支撑不住了，你知道吗？握手就两人就靠在一块了，确实太累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以后可以增加一些 就是 霸气， 霸气啊，再多点这种叫 凶狠的 凶狠的那种感觉啊。好，这个不管怎么说啊，恭喜石宇奇啊。好，其实确实是长得也很清秀啊，一小伙子。那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吧，就是2月4号的时候啊，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了非常严厉的七项规定，针对 AIBA 的这个国际全联进行了警告和制裁，这是国际奥委会在最近15年里针对单一协会所进行的最为严厉的一次警告性制裁。上一次这么严厉的制裁是在2008年是在伦敦奥运会之后， 2012年 的伦敦奥运会之后，针对跆拳道项目做出的，而这个摔跤也曾一度位于被踢出奥运会的边缘啊。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在好像是在尤其是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拳击比赛出现了很多的争议， 整体裁判被当时怎么讲呢，调离岗位，让他们重新培训，重新那个又调了一波新的裁判进驻奥运赛场，当时也算是一件大事件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好，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一起啊，要跟大家聊的是记忆。 嗯，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失忆了，只让你留下一段记忆，你会留什么记忆呢？这段记忆里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你会遇见谁呢？ 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讲讲那段故事。 对， 比如说，不要说，哎，我只留高中这段， 嗯， 高中里边有什么事儿你是难忘的，对不对？ 对， 得跟我们说一说。就比如说心悦诚服这位朋友就说，哎呀，我要留的这段记忆，他这讲写的也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会保留与皇上兄弟在一起的时间。这当时一看我这条微信吓我一跳，我想，妈呀，这是哪位王爷啊？说我有一个极其要好的哥们儿，他叫张震。就是那个朕，就是皇上那个朕， 朕 啊，朕乃什么什么的。 我认识个哥们儿也叫王朕，也是这个朕， 也是这个朕 啊，也是这朕、 哦。 我高中同学， 这名朕敢起啊。 嗯， 说因为他名字当中有个朕字，所以他身边的朋友都叫他皇上。他是我最亲的朋友，我俩不光是朋友关系，也是君臣。他是君，我是臣，而且我俩还是师徒关系。 哦 啊，他登基之前18岁啊，是太上皇欲传位于他，任命我为太子师。 哦， 就是你是他师傅呗、啊？ 你是看军事联盟看多了吧你？ 在2010年一个夏天的晚上9点多，我都快洗洗睡了，突然接到一道圣旨，让我赶紧去御膳房，就我们常去的一个饭馆。他告诉我，他的一个远房表哥要带他去上海打工。 哦、 说我们俩都是北京人啊，说，还说以后还要出国，他这一走，只有2011年春节回来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这几年里，我经常梦见他，每年到他的生日是我最难过的日子。他一走，没寄过一封信，也没发过一封 email。QQ 上也不上号了，手机也换号了，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还没有微信啊、 嗯、 而且他还搬家了，这一走不算2011年回来那一次，已经失联6年了、嗯、我也想通过咱们节目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呀。 他叫张震是吧？ 哎呦，皇上您这个您到底去哪儿了？您 这不仅是君臣之情，更多的是 兄弟 手足之情啊！ 哎呦，真的是一看这感情多深呢！ 对呀、啊，就尤其是就是在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结下的那段友谊是弥足珍贵的。 嗯， 好，再来看看同样有这样的情节的绿湾，他说、嗯、小的时候我是住宣武啊，那时候还有宣武区哈，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东串串西串串，抬起头来看着蓝天上的一群群的鸽子，听着歌哨声飞扬而过，这段回忆真的是太美好了。我那个时候小时候也是哈，住在这个大杂院里头，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男孩最爱干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树上不是有那个大毛毛虫吗？然后呢，绿了吧唧的，肉了吧唧的，然后呢就弄下来以后就塞小姑娘的这个后脖梗子里头。那时候穿的一连衣裙嘛，我们就吓唬呢。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呢，穿的鞋不是都是比较厚吗？然后我们几个男孩又特别的坏，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队伍叫踩鞋队、 哦、 然后就跟在小姑娘的后边，专门把他们的棉鞋给踩下来，踩下来以后我们就撒丫子就跑， 哎 呦可开心了， 哎呦， 这都是我们在胡同串子里经常干的事儿。 你说说啊，我这是替这个小朋友们这个严厉的批评这位大哥哥， 反正他现在也记不住我是谁了， 太不像话，他叫高磊那、啊、以前跟就是东四小学的各位女生朋友们，他叫高磊， 我们叫新中间小学，我们当时 哦，你们是小学叫什么？ 新中街， 新中街， 新中街。 哦，好，新中街小学的各位小学女生同学们、朋友们，高磊现在就是当年给你们塞毛毛虫、踩你们鞋的高磊啊。好，来看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彬彬有礼。他说，我必须记住的是爸爸妈妈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过年的日子。 哦哦哦。 这个妈妈已经离开我21年了。 哦， 然后呢，爸爸离开我们也已经有4年了。 嗯嗯， 哎呀，说所以说现在回忆起来，就感觉那段岁月一起过年的那个团圆的感觉 是最好 最难忘的 最难忘。 嗯嗯嗯， 飞也说了，那10年的爱恋、嗯、最纯情最难忘、 嗯， 如今只能在梦里重现。 那十年 这是 啥事儿没有？这个飞，哎， 是个姑娘，飞 是位姑娘吗？ 是姑娘， 哦、 她头像粉是姑娘，肯定是忘不掉那份情。 嗯， 你给人唱一段《新不了情》吧？ 啊，《新不了情》怎么唱？那个，你开个头，开个头，《新不了头》，《新不了情》，《新不了头》，《新不了情》是什么？ 哎，我这不都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 回 头？红尘要滚滚。哦，这是潇洒走一回好像。 哎，有了， 好吧， 有了，我们听一小段， 好， 送给飞。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哎呀，你这一首歌一起来，又删的这个非心潮澎湃了、啊。 飞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嗯，谢谢。” 哎，啥也不说了，听新闻吧。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一组实用的资讯，看看我们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可以让你忘掉过去。 飞加油，美好的一天等着你。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针对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平台机构和个人大肆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风。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对于热衷于炒作涉嫌违法违规的各类行为主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和依法综合整治。 我们再来看一个演出吧。国家大剧院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开幕，2月9号到11号三场名家名团音乐会接连上场。那么9号指挥家谭丽华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过年了新春音乐会，带来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以及南国玫瑰圆舞曲等经典的圆舞曲。 还有今年的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将于4月1号拉开帷幕。节目内容呢日前公布了，以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横跨古典与流行，不仅有音乐会，更有戏曲、戏剧、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啊。 继前年跟黄轩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翻译官》大火之后，杨幂呢再次搭档黄子韬涉足了高大上的行业剧，这就是谈判官。昨天晚上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这部剧制片人高琛表示，谈判官并不是单纯的表现谈判桌上针锋相对，还有情感、人生和自我的谈判。不过杨幂的配音有点， 你昨天晚上看了是吧？ 看了， 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这个还是那个，就是以行业剧的 外壳 酒瓶装的，还是爱情剧的酒啊。 来，黄子韬那个嘴唇画得太红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黄子韬这个演技在这个剧里还可以啊， 对， 挺有那范儿的啊。再来关注一下，新春来临之际，笔墨当随时代，弘扬新精灵画派精神，江苏美术采风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了。 著名歌手 Lady Gaga 因为纤维肌痛症2017年9月无预警式的宣布暂退歌坛，巡演也都暂停，希望可以把身体调养到健康的状态。但是近来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还恶化了。3号他宣布取消欧洲的最后十场巡演，让粉丝非常担心。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看看大家想要保留的记忆。 在那一瞬间要想你，想隔一时之间吹风出月想停留你身边，让翻天而压飞依附在你身边，别问我的心到底属于谁，两种时空相见带我到另一段有你的世界。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叫王国强的，他给我们发过来一条微信，他说我希望保留小时候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家五口最简单幸福的哪一天都可以。今天是爸爸妈妈结婚40周年红宝石婚纪念日， 恭喜， 在北京不能陪他们庆祝，祝他们纪念日快乐。哇， 那你怎么也得视频一下，然后给他们唱首歌。 对对对对，好感人啊，结婚40周年真的是 很难得， 红宝石。这个祝爸爸妈妈红宝石婚纪念日快乐。 下一个我到50年钻石婚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现场给他们庆祝哦。 对对对对，60年是什么？ 哟，那我记不住了。 50年是 钻石婚， 不是50年是金婚。 五人金婚呀， 60年是钻石 哦，钻石婚哦， 对吧？ 哦，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对，那个电视剧叫《金婚》，对， 对吧？五十年， 张国立他们演那个 啊， 想起来了。 好，再一次这个向您父母表达我们的羡慕。 来看看桂四儿说了，我想劝一劝刚才的那位朋友飞。十年的爱情长跑的确非常难忘，但希望你放眼于未来。 哎呀， 你的 Mr. Right 也就是白马王子一定在不远处等着你。我劝你不要忘记过去，想忘也忘不掉的，而是放下过去感情的重担，快乐前行。 哎呀，我天， 这多好啊。 行，把这段送给飞啊。 啊， 当然还有一位这个叫还有一位朋友韩冰的啊，高磊来找你了 啊。 高磊，你新中街的是吧？ 啊， 我小时候住东营房。 咱俩不是一块对的，我是十条旁边那新中街。您东营房哪儿的呀？ 生怕别人找着你 踩下鞋 了是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您最想要保留的哪段记忆。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里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黄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啊，好的，首先说一下咱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呢，今天是天气晴朗，风力也不大，应该说适宜出行上班和户外活动。目前呢，预报今天最高气温才有零度，也就是说今天全天呢气温都在零下。这样看来啊，今天呢寒冷还是主要天气特点，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到周末呢，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来讲就是疫情为主，气温会缓慢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呢，从明天的2度逐渐上升到周五的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一般都在-7到-8度。应该说一早一晚呢，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周五和双休日呢，还有强冷空气影响北京，将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也比较明显，最大有7到8级，最高气温呢又将回到0度以下。所以说明天到周五啊，北京的天气还都不错，对出行呢也没有影响。周五和双休日呢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建议听众朋友啊关注临近的预报并注意防范。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未来的2-3天啊，这个降水应该是比较稀少。目前来看呢，仅有山东半岛北部，还有云贵川的交界区域，还有西藏的南部有小到中雪，在西藏的东南部和台湾地区呢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明显一点，有的能达到这个中雨。其他的天气像大雾啊、大风啊，基本上未来的2-3天啊，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不明显。所以说这几天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对听众朋友回家过年呢、外出游玩啊，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的。要提醒的就是呢，去往不同地区的朋友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进行着装。这几天我国东北地区最低气温呢，基本都在-20度以下，像黑龙江的北部最低气温呢都在-35到-40度，华北地区的气温呢和北京差不多，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华中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呢都在0度到-5度的样子，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呢比较湿冷。这是这个这是这个咱们这个华中西南和东南地区的这个温度情况。那么华南地区呢，最低气温现在来看都在-5度左右。那么到海南岛呢，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应该说在华南呢，还有海南啊，天气是比较暖和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最新的路况的消息啊。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呢，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京方向以及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车流集中。在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京豫旧县白庙桥段，京哈公路燕郊段人民医院至酒厂以上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不畅。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啊，咱们一起聊一聊这样一个事儿啊。原由是因为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哥们儿去打猎啊，打到了一只大雁，是国外的人啊，去打猎打到一只大雁，结果呢，从这个大雁从天上掉下来，直接击中了这个哥们儿的脑袋啊，然后脑袋这个、哥们儿不是这个脑袋醒过来了，这哥们儿醒过来之后呢，脑子就一片空白了， 就失忆了 ，就只记得自己是谁，其他都不知道了。 哦，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说如果啊你失忆了，让你失忆，只让你保留一段记忆，你会保留哪段记忆？这段记忆里有什么故事？最重要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里的什么故事，或者哪个画面你是最想要把它保留下来的。我看到了有一位叫倪爽的，我觉得他后面有一段话写的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就是就像读一篇散文一下击中了你的心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保留我爷爷奶奶还在世时的记忆，因为家人们啊现在都在我身边，但是去世的人如果你忘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有没有觉得特别有那种，就他那意思是比如说我可以先不记得我的家人，因为他们就在我身边， 对对， 我失忆了，对吧？ 对。 然后呢，他们可以跟我介绍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 是。 但是如果那些去世的人，我如果忘记他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就永远记不回来了。 这就有点像那个《寻梦环游记》里的那个情节。 对对对对对。 当你如果被人真的没有人 再 记得你的时候，你才是真的去世了。 哎呀，一下戳中 我的心啊！哎呦，这小妮儿， 哎呀，飞就说别那么伤感，别那么伤感了。 哦、 哎呀，咱们上班不迟到最重要。 好好好， 想得开，想得开。 来来来，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其他的朋友的哈。这 XSW 就说了，如果说想留住一段记忆的话，那就是我儿子还不到2岁的时候，我们呢带他外出回来， 进门啊，我就在脱外衣。 哦， 没想到怎么着，那时候刚学会自己走的儿子，就拿着我的拖鞋放到了方凳前，然后就拽着我的衣服的一角。 哎呦！ 我回头一看，我就惊呆了呀！我就当时啊，幸福的眼泪在眼眶里、眼圈里的转。虽然说我现在儿子已经28了， 哎呦， 但就犹如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你像那一幕对一个父亲来说。这他的这个冲击力是不是 我儿子只会管我要糖豆 所以说言传身教多么重要， 就爱吃 什么父亲教出什么孩子对不对，磊磊的孩子就知道 因为他也是受过伤的，因为他管我要糖豆，我给过他乒乓球 哎，真的， 真的呀！ 然后 因为他不能老吃嘛， 啊， 就不就 那你也不能给他乒乓球啊！ 我就是逗他玩嘛，哎，这好玩，转移他注意力嘛， 哦、 往地上拍。 哎呀，好， 然后他就不理我了。 哎，这孩子从小就受到了这么心理重要的创伤，我跟你说。哎呀，我估计你最主要是想让他恨他妈妈。 你猜中了我的小心事。 还有建伟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啊，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您的互动了，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让你保留一段记忆，你最想保留哪记忆当中的哪个片段？ 嗯， 啊，哪个片段？这段片段当中有着什么样子的？故事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吧？三毛说了，哎，你读过三毛的吗？ 没有吧？ 啊，没有是吧？ 没有。 就读过三毛的，我要留的就想留住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每次我们回老家，就进院门，第一眼看见妈妈坐在窗前，用无比期待、慈爱的目光看我们进门的那一幕， 那一瞬间 啊，说那种眼神，我现在想起来都是眼泪汪汪的。 嗯， 的确是，就是尤其可能磊磊你可能体会不是很深。 嗯， 尤其那些就是 常年在外， 常年在外，然后回到家一打开门叫一声妈，然后这个时候，哎呦，这妈妈刚出来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是， 哎呦，不行了，要再说就该热泪盈眶了。 没事，你这不是你妈每次回来看你，你都嫌她待的时间太久。 你看，这还有这个嫌妈妈的呢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思印就说了，我要留啊，我就留我八岁之前的那段记忆。 为什么？ 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在我八岁之前的那八年，我是独生女啊。 哦。 八岁的时候，我妈又给我生了个老二啊，凭什么剥夺了我一个人被爱的权利？ 哎呦，一看看，但是他要回忆的还是当时那段 就被宠的经历， 被宠的经历嘛。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如果要失忆了，只让您保留一段记忆，您会保留哪个片段？为什么保留这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延庆推出了10条冰雪旅游线路，包括八六席，这个叫素食啊，石烹香宴，素食五谷丰登宴，滑雪，看冰灯，泡温泉等等。春节期间呢，市民可以在延庆度过别具地方特色的春节。 是，那么这10条延庆冰雪旅游的线路当中啊，有2日游和3日游的线路。这些个线路呢，是以冰雪加，也就是冰雪 plus 那种感觉哈，乡村加为核心，将延庆冬季的景区景点、精品民宿、特色美食、养生温泉结合在一块堆了。 就是他们是5.5寸的那个。 好， 来看，这个临近春节啊，精品高端民宿、特色民宿村和这个美食等等旅游项目是更加的富有年味了。以原乡里、时光长城、百里山水小镇、山楂小院为代表的近20家民 宿，给市民带来高端住宿体验。春节期间将举办小院、品民俗、过大年等民俗活动，以火盆锅豆腐宴、 对 八六席等等的啊这些民俗美食，让大家大饱口福。 如果大家想感受冰雪的魅力，告诉大家伙儿，今天乌兰察布第二届冰雪艺术节开幕。近年来呢，乌兰察布依托区位的交通气候和旅游资源优势，抓住了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带动和催生的三亿人上冰雪巨大的机遇，及其呢将冷资源变为了热产业，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四季旅游，全面推进，这也是来一个旅游家的战略。建设了良城带海国际滑雪场、永亮温泉水世界和吉宁国际皮革城等一批重点的旅游项目，也推出了像皮草购物加滑雪加温泉加民俗加美食等丰富多样的精品线路，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质量，切实的满足北京等广大城市的游客对于塞外草原冬季冰雪旅游的需求了。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三亚要求旅游饭店春节期间执行政府指导价。 好事， 这个是好事啊，免得我们去吃个螃蟹对吧，那后来来回机票钱报销了啊。那近日呢，三亚市发改委召开2018年春节期间旅游饭店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要求旅游饭店依法经营，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最高可处200万元罚款。 好， 这个好，这以前比如说老罚200块， 这不疼不痒的，跟挠痒痒的， 是 对吧？ 你不过他挣的啊， 是 说那这次罚200万啊，进一步保障三亚旅游市场秩序，维护市民游客的合法权益啊。 对，告诉大家，您也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要是去三亚的话啊，您注意一下什么呢？三亚旅游饭店标准客房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2月6号前啊，已经是在大堂或者是服务台醒目的位置公示春节期间的标准客房实际的销售价格，它不会是注水的。那么接受消费者和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三亚的将联动发改委、旅游质监部门等一块儿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哎， 好事儿， 好事儿，这个真的是好事儿。来，再来说一说，近日呢，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赴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旅游活动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日益火爆的南极旅游，旅游委要求各大旅行社出团前30天备案团队信息，同时旅客要签订环保承诺书，减少对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破坏，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是的。那么游客呢，行前收到的南极行程手册也堪称是史上最严的，单单是这个环保规范和注意事项就有30多项，包括什么呢？包括登陆前要用吸尘器对您的衣服还有口袋进行这个清理， 哇，这用吸尘器啊， 对，防止无意中啊将隐藏的一些这个物种留在南极之上，而且呢还要更换经过消毒的特制的登陆靴，您不能穿自己的鞋上去。那么此外呢，游客不可以随意的丢弃垃圾，也不可带走任何在南极上的动植物、人造物品，也不可喂食、触摸鸟类和海豹接近等等啊，包括摄影、改变他们的生态行为，这些都不行。 哟，这个确实是很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南极旅游的话，要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最新的政策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您想要留的记忆啊。薇薇呢就说了，说如果让我留住的记忆的话，我会留这样 一个片段， 嗯， 就是当时我妈妈脑梗出院之后、 哦、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嗯、然后妈妈竟然能拿起杯子跟大家说谢谢了， 真不容易。 有那个画面、 哦、 说妈妈住院的时候其实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并压迫了说话和智力的神经、 哎、 所以当时妈妈举杯说谢谢大家的时候，我和爸爸都哭了，当然是高兴的眼泪啊、嗯、妈妈现在恢复的就更好了， 妈妈心态真好，咱妈身体肯定会越来越棒的、 哎、特别棒特别棒 啊这个回忆。 还有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不想忘掉的、 嗯、 小爷们儿就说了，我很想留住的记忆就是儿时上学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好多事情呢不能自己做主，好希望时光快点过、 嗯、 而且呢最不愿意起床上学，特痛苦。而且我的童年其实不是特别美好，有一些想忘掉的事、 嗯、 可是现在回头看看，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最充实无忧无虑的时候、 哎、 也是我最真实的时候。 对， 可能是现在上了年，你现在还上年纪了啊反而怀念那些小时候的所有的事。 哎， 好的， 这个人只要一怀念就感觉自己好像现在自己老了一样。 其实我也是特别想留住，就是小学，应该具体来讲是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之前的所有我的记忆。 为什么？ 因为二年级下学期我转学了、 哦、 我从东城区的新中街小学转到了朝阳区的东大桥小学。因为当时我姥姥家是住在大杂院里的、 嗯、 然后胡同里边好多好多的那种小朋友，我每到了一下学的时候三四点钟，然后我就把书包往家里那个床上一放一扔，姥姥我出去玩去了。哎呦，我们就是各个满院子的小朋友一起玩，疯跑疯闹，然后晚上到吃饭的点儿也不回家吃饭、 嗯、 然后就到别人家去吃饭，蹭吃蹭喝、哦、就那种感觉大概维持了三四年，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哦、 就是后来但是小学转学之后东大桥、哦、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初就能住进楼房很不容易的、 哦、 然后当时我就住楼房了，然后一下就觉得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我没有玩的了、 哦、 我只能回家看着比我大六岁的我姐天天刺疼我、 哦、 然后我就小小心灵就受刺激了， 所以你这就 现在我就不能放过我姐。 哎呀，我还以为你是因为那段时间遇到了一个特别不怕毛毛虫的女同学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小坏说了，我最想保留的日子是我上小学那段日子。那时候我和弟弟跟着父母住在开小卖部的铁棚子里，夏天屋里面的温度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冬天起床的时候父母给我和弟弟拿着衣服在炉子上烤。生活当时很是拮据，可那个时候我和弟弟还有父母每天都特别快乐，冬天一家人围着炉子在旁边吃着瓜子儿，烤着白薯，夏天出去捉知了，玩得满身都是泥。哎呀，所以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的是开心的。 对，不容易不容易。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新闻，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啊，这个事情也得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一个消息啊。 嗯， 说是在美国啊，马里兰州啊，有一群猎人啊，一块儿就像高磊说的那样啊，一群小伙伴咔出去疯跑疯玩，但是他们呢是结伴出去打鸟。 哦， 哎，不料呢，他们这个是这样，他们打中了一只大雁。啊，这时候挺高兴啊， 欢欣鼓舞。 哎呀，结果没想到这个大雁在掉下来的时候，他决定带走一个人啊。然后他掉下来的时候，就正好砸中了一个猎人的头部。 哎、是。 然后呢，这当场这个猎人就晕了啊。 当然了。 等这个猎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只知道自己是谁， 哦、 别的几乎都不太清楚。啊，目前据说这哥们儿眼下病情稳定，正在等待医院做进一步检测啊。这大雁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哈。啊 哎呦！ 但是我估计啊，这个猎人应该是短暂性的、暂时性的失忆，就有可能是外力过猛的一个冲击之后暂时性的。 哎呀，这也不好说、啊哦。你说万一是不是这个哈大雁直接？后来他能想起来的只有那只大雁， 完了， 这个也太狠了，对吧？ 哎，希望他能够早日恢复吧。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条啊，这个天冷。也要让孩子多户外运动。英国的威廉王子呢夫妇近日结束了对瑞典和挪威的访问，回国之后等待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的恐怕不仅仅是父母大大的拥抱，还有父亲刚刚学来的经验，这就是不管天多冷都得到户外多运动会。 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王子夫妇在瑞典啊访问了一个小学，然后呢哎呀这些操场上很多小学生就在挥舞着这个旗子啊欢迎他们。 欢迎。 他们这时候的王子夫妇就发现这小孩里边有的是穿着厚外套、嗯、但是有的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边居然穿着短袖、哦、这给王子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那王子夫妇在这个晚宴上就说了、嗯、天再冷瑞典人也要坚持户外活动， 对， 还确保下一代也去户外活动，这么做让他们深受启发。他说我们带回家这样一个经验，不管天气如何都要鼓励孩子们户外活动，这不仅仅有利于身体健康。大名鼎鼎的卡罗琳医学院告诉我们说、嗯、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就是尤其咱们这个北方的孩子、嗯、这天气其实还没有人家挪威瑞典冷呢， 对对对， 咱们也应该拿出这股劲儿来，是不是、咱也出去锻炼锻炼。 哎， 当然了，就是在保证安全、保证不受伤、保证就是穿的暖和的前提下、嗯，咱们多运动，比如说冬季长跑这项运动、嗯，很多学校已经暂停了，我非常的不赞同。 哦， 我们那时候上学每天必须跑， 对我也记得， 是吧？ 跑那哈着那冷气，哈、 哦，但是跑完了以后，浑身就觉得血液从上到下，我都。嗯 而且你会发现前两天我们还想着本来说要不要出去找个地儿滑冰玩去、 啊、 就会发现啊你越是怕冷你怕冷怕到你最后都不愿意出去了， 是 就是你这个就一出门觉得啊好冷好冷好冷 对 吧， 越这样 越在屋里待着越怕冷， 人就越软， 哎、嗯、对这越软这个词儿用的啊 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天气情况哈、 嗯、 那么一年之计在于春，昨天的是立春节气，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哎、本周呢咱们北京一路高歌晴朗哈，这蓝天呢持续在线，气温呢也会缓慢的回升，最高气温呢可以升到5度左右呢。 哦哟，预计本周双休日期间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质量比较好。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呢，白天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0度到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度到-7度。总的来看呢，本周双休日期间呢，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气温较低，风力比较大。风寒效应非常明显，外出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啦。 嗯，虽然说立春了，但是离真正的春天还远着呢哈，大家还得多穿点， 别着急脱啊。 是，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这个大宝说了，我得停下车发这一段话。 嗯， 啊、我特别想说，我最想保留的应该算是小时候一次出行的记忆。 哦， 长话短说，那会儿啊，家在农村，日子清贫，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可以去市里玩的机会，爸妈借车，全家欢快的出发。 哦、 然而车坏在路上，爸妈也不懂修车，我们靠在路边很绝望，爸爸去附近村子里寻求帮助，等待一段时间，出乎意料的是有很多车停下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 嗯， 开始觉得很麻烦别人，我们拒绝了，后来等得太久了，有个大车司机就直接停下来，下来一对叔叔阿姨帮我们修车，修完了以后什么报酬也没有要、哦、就走了。这件事情给我感触很深， 是 一直在心底深深的感动着我，给我感觉这是社会虽然清苦，但是有的时候人的温情总是让人动容的。 没错。 哇、哦、他说也是希望这个越来越有爱。哇、嗯、这个记忆你看当时的一件小事情。 对。 这个孩子。 会影响你一生的。 对对对。 对吧， 特别棒啊。 啊初见就说，要说留住记忆就留住中学时代的那段时光吧，现在我爱的亲人们都在我身边，唯一留不住的就是如花的岁月。中学学习还不太紧张，无忧无虑，还有萌动的少女心，真美好。我们的毕业照是在一片桃林当中照的，当时桃花开得正好，真像电视剧里的情景，好怀念呀。 Betty 也说了，说今天是和闺女一起听节目、 啊、是吧， 他说、 嗯、 我最想保存的是和我们在一起出去玩的日子、 哦、 因为那会儿爸爸没那么忙，能陪着我一起玩，听得我心酸了好一阵儿、嗯。 哎呦，这从宝贝儿嘴里说出来，他说：“宝贝儿，我们都希望能一直陪伴着你，但是也为了能让你生活得更好，才会和你短暂的分开。我们最希望保存的记忆是有你的所有的日子。”这是一位妈妈要告诉女儿的。 对，爸爸妈妈们，咱们多努力吧， 哎， 都腾出点时间陪陪咱们的宝贝儿，还有您的父母这些大宝贝儿们， 还有心情、宇轩宝贝儿、陈立超，我们都看到了你们的微信，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互动了啊。还有周学东，我们也看到了、嗯。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大家幸幸福福的。 世界再大，他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五成，即将两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